的欢乐留在你的帐篷，初恋的情深撩动几次雪崩，少年的我为何不懂心痛，蓦然回首已是光阴隐如风，理想的行囊总是越来越重，滚滚的红尘难掩你的笑容，青藏的阳光日夜与我相拥，茫茫的雪域何处寻觅你的影踪，难掩你的笑容，青藏的阳光日夜与我相拥，茫茫的雪域何处寻觅你的影踪，让我醉在不眠中。 就要去街，请上车。 什么都会遇到，遇到这谁要着鞋。